全或是另做选择都好过闪躲，在不能找到最初的快乐，谁又该负责？如果拥抱变成了一种负荷，有什么舍不得？一个人寂寞，两个人难过，我们都犯了同样的错，对爱期待的太多。一个人寂寞，两个人难过，没有谁非要爱谁不可，你是另一个星空的使者，偶尔在我世界降落，故事开始没有对错，却太多曲折，不必追究前因后果，是时候解脱。误解就好像一个第三者不停地穿过，也许换个角度会更加适合，再纠缠又如何？一个人寂寞，两个人难过，我们都犯了同样的错，对爱期待的太多。一个人寂寞，两个人难过，没有谁非要爱谁不可，我们只是迷了路的景色，生命中彼此的经过， 来自陈琳叫两个寂寞。他说一个人寂寞，两个人难过，的确是这样。在你没有谈恋爱的时候呢，特别希望能够拥有对方，可是爱上了之后又觉得特别麻烦，还不如自己有条小小狗。 到公园去走走，晚上的星星很漂亮，我只有坏念头，你说我是枕头，将我抱在你怀中，我爽到半死，怎么开口，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，你的头靠在我肩头，我的口想笑想到发抖，让我变成你的好枕头，还要变成你的狗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轻轻把

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颤抖，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眼对眼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眼对眼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却看不见你令我怀念的发笑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不再追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。这首歌有四位歌手翻唱过，张浩哲、永邦、张学友、赤子，另外的原唱呢是李树泉。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影子情人林忆莲。 这一季存留多少美丽，我选择绝对活着灵，不要一些或者中间，假如还有回忆，就留给你自己。回想我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而这一季已结束，梦也该醒了。我过去在你身边，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。 却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。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 这首歌是林忆莲演唱的《影子情人》，首唱呢是许美静在1994年的作品。平常我们在身边的朋友呢，这个邀约去喝酒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不厌其烦的去陪哦。看起来呢是想找一个机会增进友情，不断更换爱人的人呢，似乎也是在渴望得到一份真正的爱情。可是最终的结果似乎只是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了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更加印证了自己的孤独而已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曹轩宾，你不在北京。 打包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40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。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，见面是身体的潮汐，见面是呼吸的伴侣，都看突袭来的回忆，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将来人往在一起，风和淋雨在你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旅行漫无目的，累积的旅程想留给你登记，工作抵抗空虚，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，相亲在 CBD， 你爱逛的小吃开了西餐厅，戒烟锻炼身体，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。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，想念是身体的潮汐，沉默是呼吸的伴侣，对抗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天来人往在一起，风的淋雨在你，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如果能不期而遇，我们该会寒暄客气，你不懂我伤到绝迹，没有怎样带走痊愈，收拾完一片狼藉，青春依旧所剩无几，有个你我早已放弃，为什么还意犹未尽。换季秋天好几代更替，但是纠结的过不去，你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